歡迎收睇午夜廣場哲學有計傾，我是節目主持人楊德立。今晚的主題是什麼呢？今晚的主題就是點解哲學有計傾？點解要設定一個咁嘅題目呢？就是我哋諗翻咧，就係呢個節目都開播咗一段時間啦。我哋又傾過好多唔同嘅主題，譬如一啲比較寬闊普遍啲嘅主題，例如命運啊、愛情呢一啲啊。又另外有一啲比較專門啲嘅，譬如係思考有方法啊，又或者係動物權益咁嘅題目。但係一個問題咧，係非常之根本嘅問題咧，我哋係從來冇解決過或者去回答過嘅，就係究竟哲學係一啲乜嘢嚟嘅咧？今晚我哋咧就打算咧討論下呢個問題。不過討論之前咧，咁先介紹下我哋今日嘅陣容先啦。我哋今日嘅陣容咧，就係有歷來我哋出現過嘅各位主持，咁包括咧，首先就介紹下 Samson 郭柏年先。咁要介紹得詳細啲，我覺得今次就係郭柏年咧，佢研究嘅一個主要關注嘅就係倫理學啦，咁佢啊同埋分析哲學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就係朱文啦，朱文研究咧就係中國哲學方面嘅嘢啦。然之後咧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有康庭，康庭同我一起主持過就係美學啊、藝術哲學嘅方面嘅話題啦，咁亦都係研究歐陸哲學嘅。仲有就係阿全就係專門研究中國哲學同歐陸哲學嘅。嗱，淨係聽今晚嘅陣容，都 feel 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大家喺哲學上面處理啊、研究嘅嘢都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從唔同嘅角度去睇下究竟哲學係咩呢一樣嘢開始。咁首先討論哲學係咩之前咧，我有一樣嘢咧就想唔知問下大家。觀感係點嘅？即係譬如我哋平時咧，成日見到咧喺啲書店嗰度咧，咪見到啲哲學書擺咗喺度嘅。咁擺喺度嘅時候咧，就好喺香港特別明顯嘅。我覺得就係佢唔係淨係一個專櫃講哲學嘅，佢好多時候咧擺喺一啲咩啊命理啊，又或者係 風水 啊，仲有啲咩 玄學啊， 玄學 physics 嗰個書架咧，下面會有啲星座書嘅， 係 咯。 仲有啲人生指引嗰啲咧， 或者心靈雞湯嗰啲， 你覺得哲學同呢啲嘢點解會俾人有個咁嘅印象擺埋一齊咧？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想 focus 喺風水玄學嗰啲度，因為譬如我覺得係唔係冇道理嘅，佢哋誤會。首先我嘅立場係佢哋唔同啦，但係佢哋誤會係有好多原因嘅。 個原因係咩？即係譬如楊天命同你天命 呢個其中啦，又例如中國哲學入邊有魏晉玄學咁樣，咁個玄學就 係個玄字咁樣， 咁就好似冧埋咗一齊。咁同埋我覺得或者再深入啲，除咗楊天命、李天命嗰個原因，做啲例如因為哲學有一啲範疇係真係有啲似風水嘅，似啫。 例如 metaphysics 就係佢哋研究一啲。好似現象背後宇宙運行嘅規則，或者背後嗰個真貌、那個實相，咁就令到啲人覺得，風水好似都係研究啲嘢點樣運行啊，一啲普遍嘅法則咁樣，咁就令到佢哋覺得好似咯。我覺得呢個位係佢哋令佢哋誤會嘅原因咯，就係、是、形相學同埋風水嘅。 仲有啲你平時聽過啲咩人哋同你講話，譬如好多時候我哋讀哲學都會問噶啦，喂，哲學讀咩噶？定系出嚟做咩噶？呢咁嘅話題噶嘛？你有冇啲咩經驗係自己遇過，要同人哋解釋哲學係啲咩嘅時候？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即系咧啲人就會一聽到你讀哲學啊嘛，跟住哇好勁喎！你讀哲學，哲學讀咩噶？ 佢試過咯，佢話。 跟住，但佢即係好得意嘅就係佢唔知道哲學讀咩嘅，但係佢知道讀哲學好勁嘅咁樣啦。咁跟住咁通常佢其實有啲理解嘅對哲學，就係、是、例如話喂。啱啊！阿全你過嚟啊！依家有個人失咗戀啊！你俾啲意見佢，或者喂，佢翻工嗰度好唔掂啊！喂，你俾啲意見佢， 人生指引咁， 人生教練咯、會覺得即係讀哲學嘅人係一個人生教練嚟嘅。咁、我覺得都理解到點解會有啲咁嘅諗法，就是、因為我哋哲學成日都講啲人生道理，即係例如朱文成日都講嗰啲忘記係一種幸福啊咁樣，即係係啊，即係講下呢啲咧。咁所以就大家會有個諗法就係、是、喂。哲學就係似乎講啲人生道理俾人聽，所以讀哲學嘅人咪人生教練咯。 OK， 唔係我覺得如果你講印象咧，其實係好兩極嘅。哲學係一個好奇怪嘅學科嚟嘅。譬如你話我讀物理咧，啲人就唔會有一種咁兩極嘅印象。你話讀哲學嘅話咧，啲人咧有一扎人咧就會覺得咧，哇你好犀利，讀啲好深奧嘅喎。另外有同樣地都有一扎人咧就會覺得咧，你讀埋曬啲唔等使啊，揾唔到工啊， 吹水科啦， 垃圾啦，吹水科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哲學好零零舍舍咁樣咧。有一種好兩極，即係俾人好兩極嘅印象。大家覺得，即係你覺得理由係 咁，會唔會係哲學本身有啲特質，係令到人哋會係覺得係咁樣？或者哲學一種活動啦，即係譬如點解會覺得吹水科有時候我哋覺得就係話哲學成日要做一樣嘢就係同人哋思辨啊嘛，要傾偈啊嘛，所謂哲學有偈傾，要揾人嚟傾偈嘅。 你咁都食到 get 啊？ 我唔係 get 嚟嘅，好認真嘅。OK， 總之就係要好似起碼要揾啲偈嚟傾嘅。OK。 咁會唔會譬如其中一個特質啦？我要講，咁可能哲學其中一個特質就係傾偈咯，要溝通咯。咁所以會俾到人一個印象就係吹水咯。或者有冇啲第二啲特質你覺得可以界定？譬如哲學係一種咩嘢，或者活動 係 咩？ 我覺得而家開始係咪想正面少少講咩係哲學咧？ 都可以啊，直接咯。 即係譬如傾偈嘅話，我會話唔係普通嘅傾偈咯，而係一種譬如可能我哋一般嘅定義話係要講理由嘅咯。即係我哋平時傾偈未必需要講理由，但係哲學嘅。哲學有偈傾嘅傾偈咧，係講道理嘅傾偈咯。咁我見到頭先肯定有嘢講，我俾翻你講先。 嚇！我唔記得咗我想講乜啦， 忘記一種幸福嚟。OK， 呢個幸福啊！但我都想翻翻 Samson 個方，就係同吹水真係唔同嘅。即係我先講同啲咩咧，就係哲學真係咩都可以講。 嗯， 即係你見我哋做咗咁多集咧，啲主題係好唔同噶嘛。係 啊， 法治又講，跟住嗰頭講法治，嗰頭講愛情，所以有啲似 成日踩過界添啊，甚至 係啊，成日好似吹水咁，乜都講啲嘅。所以呢個位吹水就係咩都可以講嘛，係可以有啲似嘅。但係覺得最關鍵嘅分別就係 Samson 嗰個，就係吹水你係唔使負責嘅，你講嘅，你講完我咁覺得咪咁咯， 即係個人意見節目，就係個人意見嘅表達。 但係哲學唔係咁嘅，哲學係要講理由。你講完一句嘢係要問點解嘅，只要問幾次點解，不斷步步進逼。但係你吹水係唔會咁辛苦噶嘛，你 hea 嘅啫嘛，你為開心。但哲學不是這樣， okay， 那即是不是吹水，那就是態度問題，就是認真，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就是 不是態度問題，而是那個過程的本質的問題，就是吹水是不 involve 太多理由，但是你哲學討論的時候你總是要提供理由的，所以這個不是太不僅僅是態度，或者這樣 說，那只是提供理由，那很多學科都提供理由。 我覺得成個活動不同咯，即係你吹水，你咩都傾得噶嘛。就今日想同人傾下愛情咁樣，今日講下愛情咯。咁但係我哋當我哋哲學有偈傾嗰陣時咧，去吹嗰啲水咧，就係想反省嗰個對象嘅。即係例如我哋平時傾下愛情咁啊，係咁依傾下咁樣。但係我哋如果哲學就係想反省，例如喂，愛情係咩嚟㗎？愛情係到底有咩本質啊？咁所以會係牽涉到一啲反省嘅活動咯。所以就要俾理由啦。就係例如我話啊，愛情係咩咧？愛情其實只係一種幻象。咁當你講咁樣講嘅時候，你就要俾理由解釋點解。就同你平時我哋如果只係講自己啲經驗就唔同，即係例如朱文失戀多咁樣，咁啊講下自己失戀嗰種經驗，咁呢種個人分析啫嘛，係咪先？ 咁咧，其實我覺得你話我失戀太多咧，咁我就好難認同嘅。咁但係你話哲學好似一啲要反省啲嘢嘅本質咧，我就相對地認同嘅。其實呢個講法，我覺得都係我覺得其中最合理嘅哲學觀念啦，即係咩係哲學嘅一個定義啦。咁我覺得同牟中三嘅講法係好相似嘅。咁牟中三就係一個當代最重要嘅中國哲學家啦。咁佢中國哲學的特質入邊點講咧？佢就話：什麼是哲學？凡是對人性嘅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嘅咧，就係、是、哲學啦。咁所以其實相對同你嘅講法有啲不謀而合嘅。咁 邊個位不謀而合呢？解釋 就係好強調反省嗰個位咯。同埋我覺得呢句説話咧有兩點嘅，第兩個重點。第一點就係凡事人性所及，活動所及。所以我覺得就翻翻去一開頭話，我哋傾過好多活動，所以其實 呢啲都係人性所及嘅。 所以哲學咧唔係用一個 subject matter 去定義嘅，因為佢可以咩 subject matter 都用個哲學嘅反省，因為所有 subject matter 都係個人性活動所及嚟噶嘛，所以愛情又係啦，法律又係啦，動物又係啦，思考又 係。但如果唔係涉及人性嗰啲咧，如果咁講，即係譬如真係個宇宙本身係點樣嘅，其實我哋哲學 都有呢啲領域，或者係一啲宇宙觀啊， 即係譬如數學有數學哲學，科學有科學哲學，但係佢研 究就唔跟人性所及， 但係呢啲係咪人性活動所及啊？即係你可以及於嗰啲數， 咁其實 人於嗰啲，所以就無所不包嘅。你可以話，咁呢個都冇問題啊！即係哲學就係無所不包。 冇問題，但係人性所及會變得多餘咯。呢個字就會， 咁可能呢個就有啲多餘啦。但係我估佢意思就係你及到你所有人類活動牽涉到嘅嘢都可以反省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想強調少少，就係佢話係要用理智同埋觀念去反省嘅，因為我估做一個區分一個對比會易啲理解，因為譬如藝術家。都是牽涉到人性活動所及，跟住用一啲佢嘅方式去把握佢噶嘛。 例 如佢用佢美感咯，用佢嘅詩啦，用佢嘅畫去把握佢。但係哲學家同佢哋唔同，就係佢用理智、用概念去把握佢。咁所以點解哲學有陣時會好似頭先話咩玄學嗰啲好玄啊？就因為佢好抽象，抽象咩？因為佢成日都用概念咯，佢唔係用啲實際嘅藝術品把握嗰啲嘢，係用啲抽象嘅概念把握佢咯。咁所以我諗。哲學對我嚟講，我相對幾同意牟中三呢個講法咯。咁我唔知道其他人仲有冇咩意見。 但係即係你話用 概念去把握，即具體啲講就係其實我哋例如會建立一個理論，例如我反省愛情係咩，就話啊咁愛情係咩咧，我就講愛情係 A B C， 跟住然後就會俾一啲理由啦，好似啱啱我之前咁講啦， 愛情啊咁樣，呢啲都係概念咯。 但係你話如果用概念把握，其實好多活動都即好多學術活動都係用概念去把握嗰樣嘢噶嘛，即社會學都係噶。咁唔通佢用啲咩用社會把握？ 而且更加難區分嘅就係、數學，佢又係抽象嘅。但是呢又是純概念活動，那數學的思考和哲學又有沒有分別呢這樣、嗯、那其實這個呢康德是有一個答案的，就是一個德國哲學家，就是他就覺得呢、哲學和數學都是一個純粹用思考來去解決問題的方法來的，不過有一點很不同的就是呢哲學呢就是要在經驗作為起點的，就是他反省呢不是完全是自己構作的，但數學呢就是可以自己幻想一個對象，即係用思維創造一個對象，然後去思考嗰啲，譬如幾何學啊、某一啲數字啊嘅嘢。咁其實康德呢度反映咗佢個立場咯。佢認為哲學去到最後咧，都係要同我哋具體嘅生活世界嗰度開始嘅，然後再反省翻呢一個生活世界。 咁數學哲學， 數學哲學都係。 數學哲學點樣用經驗嚟到作為開始啊？ 唔係就係、是、用翻數學呢一個學科咯。 有一種數學活動呢個經驗咯。 呢個學科唔係一個經驗嘅學科啊嘛，但係。 啊！呢、這個學科唔係一個， 佢嘅學問亦都唔係經驗嘅學問啊嘛。咁我咪用唔係用經驗嚟做起始咯。 OK， 咁呢度可能咧就牽涉到我哋突然間可能會再詳細啲傾嘅問題啦。究竟數學哲學係唔係值得獨立成為一個哲學咧？定係佢其實係屬於埋喺數學入邊咧？咁樣咁突然間可以繼續講啦。 即 係 數學哲學唔係哲學。 康平就覺得可以探討嘅呢一樣嘢， 但係 好多人反對。 因為有陣時啲界線好模糊噶嘛，即係譬如你理論物理學去到好 pure 嗰 part 嘅時候， 究竟係 佢究竟係屬於物理學啊，定係屬於科學哲學咧？呢啲位置其實好含糊噶嘛。咁、我懷疑我唔識數學哲學啦，但係我懷疑可能會有一啲含糊嘅界線喺呢個位咯。 唔係，我聽翻兩邊講咧，我哋而家咧好似有幾個界定嘅方式，一個就係譬如朱文有一個界定方式，就係話佢認為哲學有一個特色，就係、是、用要反省嘅，而且咧係用概念去把握嘅呢種方法去做反省嘅。跟住咧，我哋又試過講過咧，就好似有第二啲界定嘅方式嘅，就係、是、譬如將個內容區分出嚟，做一個本質式嘅界定嘅。咁我諗下一節翻翻嚟咧，我哋再進一步去討論緊哲學本質係乜嘢呢一個問題。翻嚟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頭先咧第一節咧，我哋已經傾過一啲唔同嘅定義，譬如朱文有一個用牟中生嘅定義啦，咁跟住康廷就用康德嘅定義啦去講下哲學，咁臨尾咧 Samson 咧就提到一樣嘢，就話如果用康廷嗰個定義去定義哲學嘅話咧，可能數學哲學就唔係哲學啦，咁會好奇怪，你哋覺得點睇咧？ 我覺得其實。因为我觉得数学哲学一定是哲学来的，甚至不是数学。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做数学哲学的时候，他用的方法跟做数学的时候很不同。数学是计数或者用一些运算做 proof， 但如果你要拗数字是什么，就用另一种方式。所以 in this sense， 数学哲学就不再是数学。其实我就想为牟中三的定义 defend 一下，很简单。因为刚才牵涉到一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无端端走了过去康廷讲讲康德呢？就因为他要引入经验。因為牟中三嘅定義就係講反省，就冇咗個 part。咁淨係講反省有咩問題呢？就係、是、似乎其他學科都會反省嘅，咁咪定義唔到哲學咯？哲學咪同其他學科冇分別咯？咁我覺得嗰啲反省係有少少分別嘅。我唔係話其他學科冇反省，當然一個科學家都會反省點解水遇熱嘅時候會滾啦，佢會反省啦。但係佢嘅反省係有底線嘅。 咁係咯，呢種哲學嘅反省， 但係哲學嘅反省係冇底線嘅。 有底線係咩意思啊？ 就係佢會冇任何 assumption。佢會反省到水係啲咩嚟，個宇宙係啲咩，科係咩，知識係咩，佢會係一路路去到啲最終極嘅問題。但係科學家係唔會反省到嗰啲地步嘅。而之後我會話，其實我一個好，我覺得幾明顯嘅分別嘅，就係、是、哲學家係會問哲學係啲咩，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雖然我哋唔係哲學家啦，但係咧一個科學家佢係唔會問科學係啲咩，就算佢會問，佢會問到，佢就已經係做緊科學哲學，佢唔再係用科學嘅方法去探討科學係啲咩，就好似歷史咁。歷史係咁話，佢 佢會唔會搞一集歷史係啲咩？我哋做咗，但係佢哋唔會噶嘛。 可能聽完之後， 但係好似有做， 但係就算會做，就算 已經係應該 剩啲人哋有做。 OK， 就算佢會做都好， 應該喺我哋呢度。 但係佢已經做，佢已經進入咗歷史哲學嘅範疇入邊啦。佢唔再係譬如探討文獻啦、整理史料啦、做呢啲工作。佢哋平時歷史我做開噶嘛，但係做呢啲工作係回答唔到歷史係咩嚟噶，所以佢進入咗呢啲就已經變咗歷史哲學。 你嘅意思係咪即係其實我哋做嘅工作係後撤一步？可唔可以咁講？即係。咩叫後撤？就係、是、通常歷史做嘅工作就係向前嘅，就係、是、啊清理啲歷史，清理啲史料。但我哋後撤一步就係、是、首先反省咗歷史係咩先咁樣。而 我想補充一個，因為你話要首先，因為我想咁好似高舉哲學到、好似中學科之母，我唔係幾中意呢個講法。 唔係朱文講法，唔單止係後撤啊，仲要係不停咁後撤。因為如果你講後撤嘅話，其他學科都會後撤嘅，即係都會問一啲理由啊，問一啲 justification 嘅。但是他说我哋唔会不停咁样问，他嘅意思啊，就是其他学科唔会不停咁问。 我又想追问一下呢个叫不停嗰、那个不停咁样问嗰个意思喺边度？因为头先嘅讲法，其实我觉得其他科目啦，佢哋都会不停咁样去追问一啲问题，即系譬如系咪譬如秦始皇系咪几多年出世啊？佢真系咁样点点点点？呢、這个不停同头先你讲嘅不停，我觉得有少少唔同。 系我其实赞成朱明嗰个讲法嘅，即系你嘅讲法就系、是。其他學科咧問到某個位置就會停，就唔會繼續問啦。如果佢再問嘅話咧，佢就走咗入哲學啦。咁、其實呢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哲學做緊啲乜嘢嘢啊？哲學其實就係檢查緊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咧要自然咁樣運作到啊，要做到好多嘢啊，甚至乎我哋科學家要做到某啲實驗啊，佢哋係有啲 presupposition 嘅，即係譬如例如科學家佢哋要假定咗呢個世界係有因果律嘅咁樣啦，又或者假定咗歸納法係 work 嘅咁樣啦，咁有好多呢啲 assumption 嘅，又或者法律要假定人有自由咁樣啦，呢啲咁樣嘅嘢，咁咧佢哋譬如科學家咧就唔會問究竟歸納法個合法性喺邊度，呢一個 assumption 咧係。由哲學家去問嘅，即係係一個屬於哲學嘅問題嚟嘅。所以咧，我嘅睇法就係、是、哲學係做啲咩嘢啊？就係佢去問一啲我哋日常生活 take it for granted 嘅一啲諗法，然後咧就去檢查佢究竟呢啲諗法合法定唔合法啊？我哋有咩理由去支持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咧我哋喺上面嗰扎工作咧，即係譬如科學家做嘅工作，其實係由下面嗰扎嘢。去檢查佢嘅。如果下面嗰扎嘢係唔同咗嘅話咧，即係譬如有唔同嘅哲學立場嘅話咧、上面嗰扎嘢咧都應該會唔同嘅。咁樣，咁我就覺得佢係做緊一啲基礎啲嘅嘢嘅。咁你哋可能會唔同啦？ 會有就翻我頭先個問題啦，就好似覺得哲學係所有學科嘅根本啊，跟住冇咗哲學，即係個基礎就冇咗咁。即係好似有呢個咁嘅意味咯。 會有呢個意味嘅，我其實 但事實上， 但我唔會叫呢個做基礎咯，我會叫。Okay.佢係做一個後來嘅反省咯。 Okay. 我會覺得我有少少唔同嘅，我唔會覺得係即係萬科之母咁樣啦。但我會覺得哲學嘅反省其實可以影響翻嗰啲學科嘅，即係可以幫到佢嘅。即係例如就係、是，例如你反省咗嚟歷史係咪客觀，或者唔係客觀，定係歷史根本超越客觀主觀咁樣。其實我覺得會影響咗歷史研究點樣做嘅。我覺得即係例如呢啲嘅反省。 但有啲人會覺得，即係譬如霍金都成日講，佢覺得哲學係冇用嘅，因為科學已經解釋曬所有問題。佢會話哲學家討論。嘅結果係點都好，都唔會影響佢對呢個宇宙嘅探索或者咁嘅理解嘅、或者佢哋嘅解釋能力已經係足夠於解釋所有嘢。咁你會唔會覺得就係、是、其實佢講都講得啱嘅咧？ 我其實係贊成佢嘅喺呢個位置，所以咧我可能立場同你哋有一啲唔同。我提出個定義係 normative 嘅，即係話我覺得哲學應該係咁樣，應該係乜嘢啊？係就係應該係要反省翻我哋一啲日常生活發生緊嘅嘢背後嘅理由咁樣，然後咧，如果你係做緊呢樣嘢嘅話咧，你反省咗個結論咧，應該係可以好似阿全話齋，會影響翻上面做嗰啲嘢。譬如最後反省完，原來咧歷史只係主觀嘅咁樣，咁可能做歷史嘅方法就會唔同曬都唔定嘅。又或者我哋反省，譬如有一個哲學問題啦，就係、是、personal identity， 就係譬如十年前嘅我同今日嘅我係咪同一個人？如果我哋hold 一個唔同嘅立場嘅話咧，可能我哋嘅法例又要改寫嘅咯喎，即係我十年前殺咗人，我今年使唔使俾人拉咧？咁樣，我覺得係會影響到上面嗰陣。 如果照你咁樣睇，我有個兩個諗法，有個兩個可能嘅問題會問。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咁樣講，即係康廷啱啱呢個諗法就好似話，其實咧我哋未必需要哲學呢個科目或者呢個學系㗎、 我哋需要其他學系有一個哲學嘅成分就夠噶啦。可能係歷史學，佢哋就學歷史哲學一個部分，跟住可能藝術也加增設一個咁嘅部分，咁可以話叫哲學消融喺其他東西裏面。另一個可能性就係調翻轉嚟講，就話唔係，我哋都繼續需要有哲學作為一個部門，然之後咧專門為佢哋提供一啲基礎啊或者後設嘅反省。你覺得係咯？ 我覺得唔會消融咗入面嘅，因為其實哲學本身有一啲比較core 啲嘅研究嘅，即係例如形上學啊、知識論啊、倫理學啊。咁但係其實呢啲學科咧，雖然是哲學自己的 core， 但其實它有時都會影響到其他的研究的，即例如你剛剛講的 personal identity， 就是一個即是人十年之後之前和之後的我是不是同一個人呢，其實這個 metaphysics 的一個問題啦。但其實我們可以將這個資源用落去可能是法律上面的，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保持哲學自己的獨特性的，但是呢你都可以將這些獨特性帶過去研究其他的科目都可以的，樣其他的學科咯。 我反而覺得冇所謂喎，即係而家呢個問題，只不過係哲學究竟係應該獨立一個學科啊，定係分開咁樣啫嘛？我覺得冇所謂。 我覺得有啲再，sorry， 你講埋先。 我諗哲學有一啲共同嘅嘢嘅，就算我思考藝術又好，思考科學都好，佢有一啲共同嘅思考方法啦，例如可能要識啲邏輯啦，呢啲咁樣嘅嘢啦，咁或者要識得分一啲類型啦，譬如有啲叫 ontology 啦，有啲即係存在論啦，有其他嘢咁樣啦，咁呢啲咪係集中埋一齊學咯。但係咧，如果你要思考某一個領域背後嘅基礎咧，我覺得你點都要懂得嗰個領域嘅某一啲知識嘅， 因為事實上都係啦。例如而家搞心靈哲學嘅人係冇可能唔識腦神經科學或者認知科學。 即係譬如你搞歷史哲學，你未睇過歷史書，你點？ 你搞你研究美學，但你從來唔去睇藝術品嘅， 唔做美 學。因為我呢個問題點解我會咁樣問？我覺得係一個關於即係一個內容嘅問題，同埋一個方法論嘅問題有少少。因為頭先康庭嘅其中一個提供嘅嘢，就好似哲學係提供緊一個方法論，或一種反朱文嗰個講法，就可能一種反省嘅技巧。一種特別嘅反省技巧，特別嘅反省技巧，然之後咧就可以用喺唔同嘅課題上面。但係我阿全啱啱個講法裏面就話唔係嘅，哲學裏面有一啲內部嘅一啲主題咧，係好難於放喺其他嘅學科裏面，而變成一種技巧。 咁事實上都係有嘅，我又覺得 都同意。 即係去到最抽象， 你擺邊個學科？因為佢就反正咩知識啊嘛。 又或者你問咩係存在本身呢啲？咁呢啲又擺唔喺任何嘅 過程入邊，就係。有啲好確定答案已經成立，已經自成一個系統嗰啲咧，就分開咗成為一個新嘅學科，例如psychology 啊，或者係社會學啊。咁嗰啲仍然未分類到嘅，但係仍然有價值嘅問題，或者啲人仍然想問嘅問題咧， 就 繼續留喺哲學嗰個領域。 咁俾哲學啦， 咁即係咁呢個 剩低嘅廚餘 嚟嘅。 所以 其實 哲學的廚餘，有啲人咁樣講就係話，所以咧就係眾科目之目。我覺得其實可以調翻轉嚟睇啊。哲學就係嗰啲咧，人哋唔要，人哋唔搞嗰啲咧，就留翻喺哲學嗰度。 即係科學唔係喎，調翻轉喎，反而真係眾科之母喎，係因為我原本搞緊嗰樣，跟住發覺有啲嘢可以分出嚟搞，獨立地搞先至生出嚟喎，就唔係廚。 唔係，我覺得咪生出嚟總係一種咧，我勁啲，你渣啲嘅。 唔係呢個純粹係歷史上先後啫嘛， 係啊， 即係時間上先呢個歷史事實啦，就係時間上先喺，然後喺佢度分支出嚟。係咯，唔係 點解要 嘅？ 點解要問呢個問題？我覺得有一個重要性嘅就係，我哋好似係 justify 緊，究竟哲學仲有啲咩價值啊？或者哲學應該嗱，如果我獨立成科，咁我都可以同人哋講點解我仲值得獨立成科啊？如果我有一日有人問我UGC 問我啊，你哋要批錢俾你哲學系，咁我哋講唔出一個自己所獨特嘅理由，咁好似會變成 我覺得關鍵唔係嗰啲問題嘅答案啦，而係嗰啲。你問嗰啲問題本身有價值咯，我會咁樣諗。即係如果你話嗰啲答案、嗰啲問題係答案嘅話，可能科學俾到你答案係更加能夠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咁但係你問一啲問題咧，你係擴闊緊你嘅可能性或者 horizon 啦。譬如我問乜嘢係自由意志，我就會反省啊。咁到底乜嘢係我應該負責，乜嘢係我唔應該負責？當你問嗰啲哲學問題嘅時候咧，你係發現原來以前嘅一啲觀點咧，可能只係嗰個問題嘅其中一種觀點。咁咧，然之後你問嘅時候，你發現更多可能嘅角度、更多可能嘅答案嘅時候咧，你嘅所謂嘅你嘅眼界或者你嘅理解就擴闊咗，話依一個本身咧有一個自足嘅價值咯。 OK， 你呢個問題好似我記得你之前同我講過一個關於 Isabelian 嘅一個睇法，就係、是、譬如哲學嘅問題同其他嘅問題嘅一個差別所在，而呢個差別係其實可以帶到你頭先講嗰樣嘢。我諗係 因為 Isabelian 嘅講法係即係問題有可以。 姑且分為兩大類，一種是 close question， 即是一些閉合的問題，一種是 open question。 怎樣分呢？就是那些 close question 就是一些雖然你未必知道答案，但你原則上知道什麼是那個問題的答案，例如一些科學的問題或者數學的問題。就算我不知道冥王星有沒有兔仔，但我原則上知道怎樣為之答了冥王星有沒有兔仔這個問題，例如就是我們在冥王星找到一隻兔仔。但是 open question 就是一些哲學的問題，就是你原則上都不是很肯定到底那個答案是不是答案的問題。譬如我問這個世界為什麼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很多哲學家都給了不同答案，但是總是不滿意，總是覺得好像都未答到那樣，所以我估計這個是兩個的區分。 我想 Samson 剛剛這個講法很清楚地講了一個另 一個新的一個講法，就是哲學究竟哲學問題的特色是什麼，而哲學問題特色是什麼關乎於我們一直問的一個問題，究竟哲學是什麼的問題。我想除了哲學是什麼問題，下一節我們想談的就是哲學還有什麼價值可以提供一些什麼呢，我們下一節再談。翻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傾，咁頭兩節咧，我哋見到咧唔同嘅主持都表達咗佢哋點樣睇哲學，覺得哲學應該係點樣。咁我諗住咧，今節咧就翻嚟討論一下咧，佢如果係你咁樣睇哲學之後咧，咁哲學可以對你嚟講係有啲咩價值，有啲咩意義，可以或者唔一定係自己嘅，你覺得普遍哲學係可以點？咁我想引用一個德國嘅哲學家海德格嘅一句説話咧，佢作為呢個引子，咁佢點樣講咧？佢就話。他說哲學呢作為一些跟生命割裂的一些理性的構作的話呢，乃是缺乏力量的。就是用普通的語言來講，就是他覺得哲學應該是似乎是一定要跟生命有關，如果沒有關呢，他可能都還是哲學，不過他是無力的。你覺得這樣去看哲學是不是，或者哲學的任務或者價值是不是應該？ 咁我係贊成呢句說話嘅，但呢句說話要解釋清楚啦。即係我諗佢講法就係，如果有一啲哲學問題啦，或者哲學嘅討論啦，佢到最後咧就係同我哋嘅生活冇關係嘅，咁就無力。無力係咩意思咧？就係佢唔可以影響到我哋個生活本身咯。即係譬如好似頭先 Samson 講嗰種，就係譬如開闊我哋嘅 horizon 咁，咁係 OK 嘅。即係咧，譬如你講科學哲學咁樣啦，佢開闊咗我哋一啲嘅想法啦。啊，原來咁嘅又唔係咁，但係咧到最尾咧。對我哋嘅日常生活有冇一個影響呢？如果係冇嘅話，就無力。無力嘅意思就係唔會推動到我去做啲乜嘢特別嘅行動咯。咁我個人咧就會覺得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嘅價值係比較低嘅。即係，但大家都 推動唔到生命嘅改變。 我唔否認佢有自足價值，但係自足價值其實好便宜嘅啫。你諗下，即係我食飯都有自足價值㗎，即係我舒服都有自足價值㗎。佢只係其中一樣芸芸之中 價值裏邊 嘅，我打高爾夫球有自足價值，佢芸芸之中有自足價值嘅其中一樣嘢。 但我覺得呢個位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讀哲學嗰啲人咧，都有一個類似嘅經驗，就係我哋喺哲學裏邊咧，就係裏邊咧特別咧，會見到好唔同嘅立場嘅觀點。有啲人就會覺得咧，譬如哲學唔一定要同生命有關嘅，因為哲學有好多，好似咁講，你就話只係自足價值啫 ，OK？ 但係其他人唔係自足價值已經好夠啦，係咪有？另一個角度咧，我哋有時會覺得有啲人咧，我哋會叫佢做，即係譬如生命佬啊，係咯。我記得就係梁文道鄧小華嘅一篇訪問過梁文道嘅文裏面提供一個就係講法，就係佢話佢後生嘅時候讀哲學嘅時候咧，就好怕啲生命佬嘅，就係一講哲學咧就一定要同生命有關嘅。我哋呢度冇生命佬 啊， 哇！指住 我唔係先講，我冇生命。 你作為一個生命佬，你有冇對哲學可以？ 我想反而問下 Samson 嘅，即係 Samson 你就話。 反擊先， 即係你話 叫陣啊！呢啲係古代 叫陣啊！唔係即係你話哲學有自足價值就已經足夠。咁即係啱啱康廷都提過，其實好多活動都有㗎。即係你諗下 IQ 題都有自足價值㗎。咁哲學活動同呢啲活動有咩分別？ 我一次過回應你同埋康廷。首先第一就係其他嘢有自足價值，就唔影響哲學有自足價值嘅，可以一齊有㗎嘛，係咪？你有女朋友唔影響朱文可以有女朋友㗎嘛？ 少少影響嘅， 係咪？ 大家中意同一個 都得㗎，點解唔可以多共 其二？如果回應康廷，康廷頭先嘅講法就係咧，你話咁樣影響唔到生命，改變唔到生命㗎嘛？我就首先就問點解一定要影響到生命先至叫有價值？此其一啦。其二就是如果用回你剛才上一節的講法，你說有些哲學問題好像是研究一些高一個層次或者是另一個層次的東西，但可以回頭回來影響生命。舉個例， 你話研究personal identity 好似表面冇影響，但實際上可以影響一啲法律嘅制度啊、遺產嘅繼承啊，或者有冇殺人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嘛。咁我仍然可以話，就算我研究即係哲學啊，研究一啲比較抽象嘅嘢，甚至乎研究數學哲學，都可以回頭翻過嚟影響噶。咁所以喺呢個意義底下咧，總可以有一啲即係我睇唔到有咩哲學係完全影響生命。 但我覺得我想助拳得唔得？我吉多一刀啫。 你助拳，但我好快。 我吉多一刀啫。我覺得康廷原來咁樣理解無力嘅意思，即係海德格講無力嘅意思，我覺得咁樣就將海德格嗰句嘢好似變咗廢話咁。 係啦， 因為變咗 即係無力嘅意思係唔影響生命咯。就係生命嘅當然就係。 我試下幫下康廷。 因為你唔係研究生命嘅，梗係唔影響生命啦。 一個 有咩意思咧？ 所以我要畫一條線啊嘛！依家就係乜嘢叫做唔影響生命嘅哲學啊嘛？咁呢個區分先有意思嘛？咁其實我諗大家都係會贊成嘅，就係譬如喺一個學術界入邊，你去為咗出版而寫一啲論文， 咁呢個完全另一個問題。 係啊， 呢個 完全係學術機構， 唔係另一個問題。呢個係一個 paradigm 嚟嘅，即係大家都贊成嘅一個 paradigm。呢啲就係無力嘅哲學。OK， 咁樣咁咧，其他都係嘅喎。其實即係譬如搞一啲譬如你話霍金啦，或者我哋前排都見到一啲科學家公開話科學哲學冇意思嘛，咁樣咁。我贊成係有自足價值嘅，喺追求真理嗰方面，咁你可能好有自性嘅滿足嘅喺呢度，咁樣呢個冇問題。但我想問一句就係、是，如果冇科學哲學，我哋嘅自然科學會唔會慢咗，即係個進展慢咗，或者係冇依家呢一個嘅進步咧？會唔會咧？你哋覺得應該係 唔 會噶嘛？ 我好有懷疑，我覺得如果你咁。確定即係話唔會啊！我有懷疑。 咁我又真係唔可以確定嘅。 咁得啦， 係啦，係 完。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講得康廷呢個問題好有意思嘅喎。即係佢意思就話，就算冇科學哲學，你不如褪翻轉頭啊，去問翻你，你有冇一個例子係一個科學哲學家提出嘅理論係 revolutionary 地改變咗成個科學界對世界嘅睇法 啊？昆 咁呢個可能係有嘅，呢個可能係有嘅。 咁但係之前 咁呢個咪有力咯？如果係咁，呢個咪所以有力咯？但係我依家要令到 Heidegger 嗰句唔係廢話嘅話，我只要舉出一啲無力嘅 case 就得啦嘛。 Okay. 但係我先就講，其實有一紮嘅學術研究啦，到最後係影響唔到嗰、那個譬如科學個領域嗰個發展，呢啲其實係無力嘅喎。而且我哋係花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呢扎嘢嘅喎，咁樣咁呢啲咧，我冇否定佢有智性嘅價值，不過咧佢嘅價值咧咪低咯，就係咁簡單。 咁因為我同意，如果佢講呢個 位，係啦，我想，因為我覺得呢度 mix 咗兩個區分嘅。 Okay. 我覺得第一個區分係頭先嗰個嗰啲哲學係處理生命問題定係處理一啲抽象啲理論啲嘅問題，例如一個倫理學就可能生命啲啦。形上就比較抽象啲啦，呢個係第一個區分。但係第二個區分係留喺學院入邊，同埋走出去，呢個兩樣嘢嚟嘅。因為你搞生命嗰啲、搞倫理學嗰啲，都可以淨係留喺學院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兩個區分嚟。 佢咪答你咯。所以如果你搞倫理學都就係掛住出品寫啲冇影響嘅嘢咧，咁咪都係冇影響。 唔係啊， 咁就完全唔 同。我同你唔同。即係我同學院無關啊！我先講， 佢只係一個例子。 即係你可以自唔喺學院㗎，你咪自己得閒思考科學哲學，思考到好勁咁樣。咁佢自己有自足價值，但係咧佢係無力嘅哲學咯。呢一種係咁 ，Samson 贊成㗎嘛？呢個係係咯。 唔係我都贊成無力啊！但係咁點解？ 我覺得呢個關鍵咧，我覺得呢度有一個關鍵嘅，有一個關鍵就係其實咧，你點樣理解生命呢個概念？因為嗱，朱文頭先個區分裏邊咧有一個特色就係話，佢話。生命作為一個研究嘅課題本身，咁咧就應該哲學好似似乎應該回到呢啲其他唔係關於生命嘅直接嘅課題咧，都係一啲可能係無力或者係玩遊戲。但係咧另一種講法就係唔係所有嘅唔同課題都好，都要回到同生命之間楞上關係。咁呢一種關係先至係叫做有力嘅哲學嘅必要條件。但 Samson 頭先有一個開頭咧，我覺得佢就話：如果你咁講咧，就乜嘢都同生命都有關噶啦，會變成咁、那個問題就係喺呢度，我哋點樣 define 生命呢、這個？你點樣了解生命呢個意義 咧？我頭先就畫咗條界噶啦，就係、是、有一啲同生命無關嘅咯。我頭先咪就係提出咗咁，所以咧呢一紮同生命無關嗰啲，即係譬如淨係思考完，然後就影響唔到學科啦，亦都影響唔到人類嘅生活啦。而影就佢當然已經影響到 in the sense 就係、是。 斬咗啲樹，係啦，佢個人出咗啲論文，同埋佢自己， 即係個生命嗰個意義可以闊到 生命有關同影響生命具體嘅活動係兩樣嘢嚟噶嘛？有啲同生命有關，有啲同生命都有關，但係唔影響你具體行為。 唔係咁 可以咁樣噶嘛？ 講義嚟講就係冇嘢同生命冇關啦。係 咯， 所以咧， 呢個就係我嘅質疑咯。係 啦，所以我其實講清楚嘅話咧，就係會影響到我哋生命嘅活動。係啦，如果佢冇影響到生命活動嘅話咧。呢啲就係叫做無力。 咁不如我試下有冇人係用一個反對嘅角度去睇下，即係我哋唔一定要同我哋從生命有冇關去思考角度，有冇啲就係康廷頭先講淨係自足，你覺得就算同生命冇關一樣好有價值嘅，你點 justify 之後嘅價值？ 因為佢唔係話冇價值啊嘛，佢有強調。 唔係佢個，你可以話 我覺得咁樣有啲矛啦，即係 點解矛咧？佢將生命擴展到太寬闊，可能。 喂，點解矛啊？我唔係話佢唔係哲學喎，即係佢有價值，大家都做哲學，有一啲哲學係比較有價值，有一啲哲學比較冇價值，點解係矛啫？ 因為我譬如我做個類比咁啦，即係譬如科學有好多研究嘅，咁有啲係研究亞馬遜森林得翻一萬隻嘅嗰啲蟲，有啲係研究個人嘅肺部咁樣，例如係咁啦。咁你當然你嘅講法就好似兩個都有自足價值嘅，但研究肺部嗰個咧就影響得好多啲人，咁就多啲價值。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好似係比較緊哲學內部不同部門嘅高低，我覺得好奇怪。即係我會話兩個都有價值咯，跟住肺嗰個影響多啲咯，咁樣即係我唔會咁樣稱佢哋邊個重啲咯。即係 你 個研究肺部嗰個 係，你覺得稱佢邊個重啲有乜問題先？其實就算係你話做科學都好啊，我哋要頒一啲譬如物理學獎，我哋都係頒一啲價值高啲嘅研究噶嘛。即係譬如你話知識，淺水灣有幾多粒沙，你走去數，你數到都係知識嚟噶。係咪？咁、同我發現咗醫治癌症嘅藥物都係知識嚟㗎。咁我哋可以分辨一個價值㗎。其實有乜問題咧？呢、這個 或者咁我褪一褪啦。或者我覺得呢個唔係唯一嘅標準咯。即係影唔影響生命唔係一個，我會覺得有啲內在嘅 virtue 更加重要。Okay. 即係嗰個學科內在嘅一啲 virtue， 例如哲學係咪佢即係哲學內部有啲條件㗎嘛？一個好嘅理論佢 coherent 啊，佢 insightful、 okay. 即係我會覺得呢啲。喺個行可能影響人都係嘅，喺個 set 入面嘅一男子因素嘅其中一行。但係而家講到好似生影唔影響生命，就係攞嚟評判哲學內部學科嘅唯一標準，就有啲 我冇話佢唯一。Okay. 我等間俾你講。 你頭先 講嗰就係我全部都贊成嘅，即係個理論有幾 elegant 啊？呢啲咯， 呢啲個有幾靚啊？然後可以一嘢包曬啲問題，呢啲我全部都贊成，係可以攞嚟欣賞嘅。佢係咯。呢啲我全部贊成， okay. 但同我講嘅冇衝突嘅， 係咯。同埋我覺得就係、是、嗱，係咯，就係、是、康廷既可以佢講嗰種嚟影響到生命嗰種理論咧，係既有自足嘅價值啦，同你嗰啲、即係可能例如科學哲學，既大家都有自足價值，但佢再多咗一種價值喎、你就係、是、例如可以影響到我哋嘅生命啊，好多活動喎。咁如果咁樣稱嘅時候，大家都有自足價值，但佢再多啲嘢，點解唔係呢個會比較好呢？如果咁樣， 我最尾咪褪咗，我承認係多咗啲咯，但係仲有其他 intrinsic 嘅， 佢冇否認 嘅 喎， 但係頭先 咁可唔可以能仲有一種解決嘅方法，就係直情我唔關生命事，我覺得就咁研究，譬如科學哲學，又或者我哋 suppose 好似科學哲學冇同生命冇關啦，或者數學哲學咁樣啦， 形象好啲啊， 或者形象學咁樣，就咁呢一種嘢就已經足夠於 justify 佢自己嘅價值咧，因為而家就講得極端啲嘛。 我覺得是可以的，但是你們要承受一個 consequence， 就是你們未必願意承受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如果那個學科只是得自足價值的話，你們會不會覺得它只不過是一個興趣，它跟高爾夫球啊那些其實沒有分別、 我想這一節我們討論關於哲學價值這個有很激烈，我想下一節我們可能回來都還要有少少再繼續談的機會。翻嚟第四節嘅哲學有偈傾，咁頭先咧第三節我哋已經討論到一個好激烈嘅問題，就係、是、大家覺得哲學嘅價值係乜嘢？就算係即係中段休息，我哋都討論得好激烈。咁我記得阿全話有啲嘢要追擊朱文，好似話要。 我覺得咁樣嘅，就係、是、因為嗱，如果你話哲學咧，就係得 氣正面啦、 直接嚟啦，直接問啦。 唔係你話如果哲學淨係得自足價值啦，咁但係哲學其實喺大學係一個科目嚟噶嘛，而我覺得其實大學咧係要對公眾負責嘅。 是要回饋到社會的，我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嘅。如果哲學只係得自足價值咧，我就會覺得咁除咗好多嘢都有自足價值噶。咁你廚藝，你廚藝嘅知識咁都係有自足價值噶。咁你高爾夫球知識都有自足價值，點解唔八大學咧？ 我覺得自足價值嘅內容唔同啊嘛， 可以唔同噶嘛。一個球真嘅自足價值，廚藝嗰啲係個 enjoyment 有自足價值。 譬如哲學有咩自足價值？例如佢可以求真啦，有啲提升個人嘅思維嘅能力啦，咁樣。咁一啲都係一啲好高嘅自足價值嚟噶嘛。 求真啊嘛，同埋提升自己嘅思维能力啊嘛，你猜 IQ 题都系噶 ，IQ 题你都系求一个真嘅答案噶，你亦都提高你嘅呢个思维能力噶，咁点解唔开一科 或者整一个数读系啊？ 系咯，咁点解唔做一个数读学系咧？ 研究数读， 咁佢都做到晒你哋讲嗰啲内在自足价值噶，咁点解唔开一个咁？ 如果佢嘅内容够系开到，我会 by the book 嚟话开一开咯。 吓， 我首先有两点回应嘅，第一点回应系你话自足價值雖然係就係冇得唔係貨啲咩嘅嗰啲價值啦，即係佢本身就 有價值， 佢本身有價值都可以區分啦。係啊，你揦廚藝嗰啲係九唔搭八嘅 ，sorry， 我話大學係關真理事嘅，所以要關真理嘅自足價值嘅嗰啲知識，關知識時先可以擺佢。 我補充先，朱文九唔搭八嘅意思係嗰啲係技藝， 都係技藝， 都係值得欣賞。 梗係啦，我都中意食嘢嘅 ，sorry， 冇價值，即 係睇得出大學睇唔起廚藝啊嘛， 同大學 我睇都睇唔起， 佢睇得起啦。 所有自足價值都要擺曬入大學度，係關真理、關知識事嘅自足價值先擺入大學度。呢個第一，所以 我 exclude 咗。我 會話真理嘅，但呢度真理嘅範圍好闊咯。如果你咁講， 因我哋呢度咧變咗牽涉到係大學應該係點，而唔係哲學應該係點啊。而我哋係想講其實哲學嘅一個價值嘅 justification， 究竟應該係喺擺喺自足價值就夠啊？定係其實應該要有加啲嘢，就好似康廷講嘅，可能同生命或者回應咗生命裏邊某啲問題先至夠嘅。我覺得我哋應該個重點放喺呢度，係咪？咁但係我想進一步問一下啦，咁除咗呢啲自足價值去 justify 哲學，咁我想問就是、我哋會唔會覺得哲學應該係人人都去學？或者應該要普及化呢，即係唔止淨係喺大學裏面添啊，就應該要推廣出去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哲學有偈傾咁樣。 OK， 我講啦，不如好啊，即係。我會覺得咧，就係、是、你哋可能會覺得就有啲知識咧係人人都要識嘅，即係例如急救咁樣啦，即係例如科學嘅知識，咁你唔知道一百度可以水滾嘅話，咁好大鑊嘅。 一百度其實好似 OK， 唔使知嘅， 跟住睇個高度啦，同埋你有冇落鹽啦嗰啲。 跟住得熟啲嘢咪得。 係啦，咁呢啲好大鑊，因為我哋生存唔到嘛。但係好似我即係一般，我哋都會覺得哲學你唔識咁唔會生存唔到㗎。咁點解要普及哲學咧？我會咁講嘅就係、是、哲學咧唔識咧的而且確唔會死嘅。但系识咗你会更加好觉得，所以我会觉得哲学咧系有需要个个都识嘅， 更加好多嘢都系嘅， 系啦，我同意啊， 大跳跃嚟嘅， 我觉得好多嘢都 一样嘢对生命好，所以个个都要识， 大把嘢都系啦， 系啊，同埋个好系咩意思？我觉得好需要讲 清楚。我会觉得就系哲学其实可以介入到好多社会嘅议题嘅，例如你之前我哋讲占中啊，咁我哋成日都讲公民抗命，你知唔知咩系公民抗命啊？你如果连公民抗命都唔知系咩，你参加公民抗命？嘅話 咁正正係都會教你 㗎，但呢啲唔係哲學嘛？ 點解唔係公民抗命唔係哲學？公民抗命嘅 justification 喺邊咧？ 普就只係限於可能係倫理有政治哲學， 我覺得唔止咯。 嗰啲嘢咯， 我覺得所以係啦，就係哲普嘅範圍咧係有限嘅，我同意㗎，就係唔係所有嘢都一定要哲普嘅。但我會覺得哲學入面有好多嘅知識都值得普及嘅。咁個範圍劃到邊就好視乎我哋覺得邊啲嘢需要啦。但我會覺得可能係㗎，即係可能限喺道德啊，或者人生哲學啊，或者政治哲學啊咁樣，可能係㗎。 甚至乎我加一句，我更加我任視乎可以極端啲，就係話你話讀咗哲學會令人覺得更加好，但係都有好多例子係讀完哲學之後，一個人係黐咗線。佢係 short 咗，即係個人轉頭不尖。 在座其中 一個，知道我知啦。 在座 在座 或者有冇試過俾人話過都唔知啦。 第一個簡單嘅啫，啲後生仔讀存在主義啊，讀到上咗路咧，就個變成虛無主義啫。 好歐噶啦，存在主義依家拔刁噶啦， 係唔緊要啦。潮流雖然不停咁變，但係墮落嘅程度個同模式都係一樣， 都會重複出現。就係因為哲學而產生對人生 嘅。我意思即係話，你覺得讀完哲學就會令到人生更加好咧？其實都有好多反例嘅，咁樣亦都好難一概而論嘅，我覺得。 咁但係我覺得咁好多嘢都係噶啦，你學得唔好就自然出反例噶啦，即係 係啊， 你學急救學得唔好都救死人噶。 所以其實我勉強嚟講係同意你嘅，就係話咧。我覺得有啲位咧係即係有啲學科咧，或者有啲討論嘅嘢咧係需要普及嘅，即係喺哲學上。但係有啲係唔需要的。 但係我個人上邊，我覺得我要我唔俾 Samson 喺度咁温柔地去包喎，佢平時佢態度好似再激烈啲喎。 你有極端嘅個人墮落。 即係佢會，我記得 Samson 同我講過，佢覺得就係、是、佢覺得哲普咧。 都未必好應該去推廣嘅，因為頭先 我聽個版本唔係咁喎， 係咪？你不如再 係有害喎， 有害啲啊！ 我都聽過， 講好啲啊！ 咁 呢 本書 係 有害咯，呢本書。喂， 嚟， 做咩攞我本聖經出嚟？ 我係話有害，但係我係話某一啲哲學嘅內容，如果你強行要普及咧，係有害。我唔係話所有嘅哲學咧。你要普及都有害，是有 qualification 的，所以 即是特别举例，譬如存在主义普及就有害 了， 例如啦， 即是不清算主 义。我听落有些不同，即是譬如 Samson 讲存在主义，跟阿全又讲话跟生命有关，或者伦理学那一科，我 正对立， 是我是正正对立，就是调返转，就是反而可能 Samson 脑中觉得可以普及嗰啲系咩呢？譬如可能思考方法啊、逻辑啊呢啲，应该 或者系一啲基本嘅，我觉得基本嘅伦理学系需要认识下嘅。 唔反对噶呢啲， 系啊 ，OK 噶，我接受噶。 咁即系边啲应该要普及咧？ 我会觉得包埋生命哲学啊，包埋例如政治哲学啊、伦理学啊。 咁边啲唔应该普及呢？如果讲实际啲，你 我 觉 得 存 在主义 OK 噶，但系睇下点写噶咋。 我觉得可能存在主义或者头先，其实呢个位我又突然间变翻好似同康廷有啲近。嗰啲同生命相對地比較隔離，而又好複雜，啲人好難睇得明，甚至乎好容易誤用嘅嘢。例如之前有個咩，有本中文書啊，定個書皮啊，我唔記得咗大概個詳細情況，就係、是、引用Creepy 嘅講法，話咩嗰啲中文咧其實都係啲咩確定描述詞咁樣嘅啫。 哦， 其實係佢完全唔識 rigid designator， 但係亂用。好多人讀哲學咧，特別係讀啲比較深嗰啲咧，唔限於歐陸啊，英美都係，就係、是、學咗嗰種術語。然之後咧，以呢個隱晦或者間接咧，就當成高深。 即係 學 高深。 但我有個疑問，我疑問，其實咁會唔會調翻轉係反映我哋個哲學普及做得唔好咧？ 當然部分地係嘅，但我覺得係同個 subject matter 有影響嘅，就係有啲內容咧係相對難普及，或者係容易走火入魔嘅。有啲咧相對地嘅需要性係大啲、簡單啲、容易啲做嘅。例如好似頭先阿全講嗰個， 但係我哋講得普及就係講會。由淺入深啊嘛，即係普及你唔係一下就俾啲最深嘅佢噶嘛，咁所以呢一個現象就係事實啦，即係有唔少文青啦嚇，就用一啲好有型嘅術語去包裝一啲佢哋自己贊成嘅常識啊嘛，係即係呢啲咁樣嘅， 自己贊成啲咁嘅嘢， 所以就整個再一個過往嘅偽文青果然係 過來人，過來人， 唉算啦， 唔係咁，但係我想問，唔係先，睇下先，我哋我都想問緊嘅，即係。咁普及啲乜嘢？好似頭先已經比較明顯啲啦，覺得有一啲覺得大家都同意係普及。咁點普及先？喂，嗱，有時我哋覺得介紹一啲哲學嘅高深理論就已經係普及，定係話我哋嘅表達方式要有趣啲，搞啲花神咁樣嘅普及？點樣為之普及先？ 我再講多兩句先，即係現象就係事實嚟㗎啦。即係有一啲人會誤用啊，或者亂用嗰啲哲學術，係即係嗰啲。而家我哋 呢個係根據嚟嘅，你俾佢繼續講埋先。 而家見到有啲人亂用嗰啲術語係，但係我哋點樣 interpret 佢另一回事嘛？即係我調翻轉咁睇啊，我調翻轉就係覺得其實就係我哋個哲學普及做得唔好啊。 而且又我哋係 啦，冇錯啦，即係譬如我 唔係咁點樣為之叫做得好啊？我睇先就 係做得好咧，就係佢有門路，一步一步咁行入去，而唔係咧乜嘢都唔識就識中文就攞本中譯本就睇 存在與虛無 哦，存在與虛無啊。 唔係其實呢個位嘅我係同意嚟嘅，不過咧我會話咧有啲。即係有啲內容咧，佢門檻係真係比較高噶，你係好難普及噶。咁嗰一啲咧，我覺得其實冇乜必要一定要普及嘅。 我都贊成。即係如果係一啲本身係要識咗好多其他嘢先嘅，先至學嘅，咁嗰啲根本就唔應該列入去普及嘅。 我都想，其實唔係，因為而家好多做佢舉例得㗎，你可能識成個西方哲學史先識嘅，但係啲人就好中意講哲普嘅時候都講學得㗎。 我諗唔係嗰個內容嘅問題，係點樣做嘅問題。而我又知道咧，我哋呢度幾位主持咧都係從事緊一個即係哲普嘅工作喺網上邊啦。咁你哋又點睇咧？哲普應該係點做，同埋點樣先做得好咧？ 我諗 Samson 嘅嗰個憂慮其實唔係完全唔能夠消除嘅。我分幾點講啊。第一點就係佢驚嘅就係啲人淨係識得學咗一紮術語。咁所以如果做哲普，我個人都係咁做，或者我希望都係咁做，就係一定要講得明白咯，講得清楚咯。你不能夠被理解嘅係冇價值嘅，我覺得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除咗嗰啲術語好艱深要用人話講之外咧 ，Samson 提到一個點咧，就係話要你明學得㗎咧，要知道好多背景知識、 背景歷史背景。 咁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可以解決嘅方法就係、是、你做哲普嘅時候，唔應該淨係 挖眾取寵，揀一啲啲文青最中意聽嘅嘢，嘗試盡量全面啲，多啲介紹唔同嘅哲學家，去豐富佢嘅知識，令到佢可以貫容啲、全面啲理解佢。咁如果佢譬如佢識咗康德，識咗黑格爾，咁可能識埋胡塞爾，咁咪理解海德格會好啲咯。如果佢淨係講海德格， 喂，但係佢個期望會唔會佢個期望會唔會太高？你哋又自己 我又覺得唔會喎。你外國嗰啲好多 introduction 啊，嗰啲書都係咁做噶啦。即係我覺得重要嘅就係、是、即係我好老土嘅，我嗰個學習方法就係要一步一步咯，一步一步、okay. 由淺入深，要預備咗呢啲知識先，然後先學下一步，咁樣先至會。明白。 所以譬如我哋寫文章，我哋都會分難度嚟預示俾佢哋聽，呢啲文係難嘅，呢啲文係淺嘅，咁樣令到佢哋唔好有個錯 expectation， 以為啲好易嘅，我唔使識任何西方哲學史都睇得明㗎啦。跟住我一係睇入去，跟住就以為自己識咗海德格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話俾佢聽個難度係高，其實佢應該有呢個心理準備，就係、是、要有背景知識咁咯。 同埋我覺得仲有一點嘅，就係我覺得某一啲哲學嘅問題咧，其實同我哋生活好有關係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要帶出呢一面咯，就係話翻俾大家知，喂，原來其實哲學唔係即係咁高深咁抽象嘅，其實可能我哋生活日常生活都揾到嘅，即係例如好簡單，就係你平時食啲飯，呢啲飯例如有肉嘅，其實我哋真係食呢嚿肉係咪道德？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哲學問題咯。所以我覺得要貼近翻啲生活咯，即係某一啲哲學問題啦。 所以我亦都傾向寫文章或者做節目嘅時候係用問題做 base 咯，因為其實個哲學家係唔重要嘅。即係海德格我對我嚟講係唔重要，佢用咩術語都唔重要，佢 insight 先係最重要，佢點樣回應啲問題先係最重要。所以用問題嚟做。中心去做哲普，而唔係淨啊好勁啊海德格喎、啊、沙特喎、啊， 即係咁就變偶像崇拜 啦。咁、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種循序漸進嘅方法嘅話，我係相對就係同意好多呢、這個。 好啦， 我諗今晚我哋都傾咗好多話題，第一個就係我哋覺得哲學係咩啦，即係通過我哋嘅討論，希望可以帶到俾觀眾知道係咩。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哲學嘅價值係咩啦。我諗呢個咧係一個不斷嘅過程，希望咧觀眾翻到去之後咧會自己思考，揾到佢自己嘅答案。下一次哲學有計傾，再見。